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就在许一丁心脏闷疼的这一天，方有根正在八方阁里招女店员，他觉得他已经到了招一个女店员帮他看店，而他可以抽身出来四处转转的时候了。现在他的面前站着三个漂亮女孩，这三个女孩是他这几天来从几十个女孩中挑选出来的，他必须在这三个女孩中定夺一个。他想找一个品性和小慧不同的女孩，因为小慧太让他伤心了。可是后来他发现，凡是漂亮的女孩，品性味道都和小慧差不多，就像如今的明星差不多是一个德行一样。这让方有根很伤脑筋。正当方有根太阳穴有些疼的时候，波子进来了，把一张大家书画报扔到他面前，说：你自己看看吧，你成名人了。方有根扫了一眼通栏标题，见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大字：巨幅黄宾虹山水画是怎样做成的，不禁心中猛地咯噔了一下，赶紧挥手支走那三个等待好运的女孩，开始看报纸。当他看到徐丁把他所叙述的真情实相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发表时，他的脑子轰地响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眼前一片昏花。他请波子给他拧一条冷毛巾来敷在脑门上，等他的神志稍稍清醒一些，波子说：你就作吧，不该说的话到处乱说，现在麻烦就要来了。方有根张了张嘴还没有说话，肖大同进来了，把一本中国收藏扔到他柜台上，说：你自己看吧。方有根有气无力地拿起杂志读，结果发现杂志上的文章写得更细致了，把他喝酒说话时的表情都描述出来了。方有根不停地用冷毛巾擦额上的汗，手一直在哆嗦，他对波子说：你能不能到对面店里帮我买两瓶冰啤酒？我全身都在发烧。你昏了，冬天里哪有冰啤酒？常温的也行。波子依言去给他买啤酒。这边肖大同对方有根说：平时还喊我大法师，你这个法做得有点太大了，许一丁这样的文章一发，你的法白做了，害我跟着倒霉。你倒霉？你倒什么霉？肖大同说：我在你这里买的那幅黄宾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，还不倒霉？方有根回答不上来了。这时波子把两瓶啤酒放到他面前，方有根像服用速效救心丸那样哆哆嗦嗦地咬开瓶盖，一口气吹了一瓶下去，还是不起效果，把另一瓶也吹了下去。这一瓶下肚之后，他脸上的赤红转成铁青了，并紧紧咬住牙齿坐在那里一声不吭。突然他猛地站起来，红着眼睛说：我要去买把杀猪刀捅了这畜生。说着就要往外冲，波子和肖大同一起拦住他。波子说：这事儿不能做，杀人要偿命的。肖大同说：这事儿不能蛮干，要斗智不能斗勇， 伤人的事万万做不得。方有根沉默了一刻，终于冷静下来，说：我想回家歇一歇，想想办法。你们放心吧，刚才是一时冲动。波子和肖大同见他的脸色恢复了平静，就让他回家了。方有根回到风铃下，回到他的房间里，关上门，坐在旧藤椅上，一支接一支的抽烟。以前他是从不抽烟的，一个小时的功夫，他抽完了一包烟，就托房东老太婆帮他到外面买了一条，接着抽。他的脑袋很疼，但他不能让他的脑袋停止运转，他必须仔细地想下去。他想，许一丁的这篇文章一发，鼎盛拍卖公司必定要找上门来。尽管送去拍卖的人是赵明，但赵明却是真正的不明真假，顶多退还所得钱。而他方有根就不同了，他是始作俑者，不仅要退还钱，还得罚款，说不定还得落个制作假文物进行诈骗的罪名，到牢里去坐几年。想到这里，他就给赵明打电话，想商量个对策。可赵明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方有根猜想，赵明也一定是看到了报纸杂志，先躲起来了。赵明坐过牢，对这种事有经验，可他方有根有什么办法呢？他除了坐以待毙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他几年来做生意赚的钱打了水漂不说，他还要去坐牢。此时他唯一能去商量的地方就是黄文家了。黄文其实对古玩收藏交易并不感兴趣，他跟肖大同、许一丁他们到乡下去转，只是为了好玩，有点体验生活的意思。黄文真正的兴趣和志向是在文学创作上，并为此甘于清贫。但是黄文计划中的那部长篇小说花了3年时间还没有写出来，原因有多种。一是他觉得这部小说没能超越上一部小说，写起来就没有兴奋感；二是他觉得只要他写出来的东西，古人或他人都写过了，只是叙述方式或语言风格不同而已，这让他很丧气；三是他认为今人无论怎么写都写不过古人，譬如说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这样深切的句子今人就写不出来，譬如说王维的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这样有禅意的句子今人也写不出来，譬如说苏东坡的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，这样旷达的句子今人也写不出来，譬如刘基的蝴蝶不知身是梦，飞上寒枝，这样伤感的句子今人也写不出来，譬如陶渊明的造西思鸡鸣，极沉怨无牵，这样沉郁而又淡然的句子今人也写不出来。写故事写不过西游记，写豪情写不过水浒传，写壮阔写不过三国演义，写情感写不过红楼梦。红楼梦光是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，这一副对联以及黛玉葬花这一情节，给金人10个脑袋也想不出来。四是因为在黄文想写的小说里要涉及面相、风水、八字、八卦等内容，而黄文对此类文学所知甚少，所以他必须要研究。殊之他一研究进去就着了迷，舍不得放手，一心潜进去了，觉得比写小说有意思多了，所以他小说的夭折也注定了。这天黄文在家中研究周易参同契，正在为上妃和下妃的问题大伤脑筋，听见有人敲门，起身去开了门，见方有根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，知道他又遇上难事了。方有根一坐下来就把事情的原委如此这般说了一通，黄文一听立即显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情，指着方有根的鼻子说：我早就叮嘱过你，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方有根哭丧着脸说：是那个畜生把我套出来的，当时我也喝多了酒，一方面对他不服气，一方面也兴奋了，就说出来了。你怎么不说你还杀了人？你这是要把自己砸死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知道知道， 但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好歹帮我想想办法。黄文不吱声了，皱着眉头拼命抽烟，一声不吭。等他抽完第五支烟，他摁灭烟头，对方有根摇摇头说，我想不出办法，我只能为你算个卦，看看你的运势。黄文说完，开始认真地为方有根算卦。方有根在一旁肃穆地站着。黄文算卦用的是梅花易数的摇钱法，算得倒也快，不久就得出了卦象，是波卦，六四摇动。黄文的脸色显得很严峻，翻开周易查看爻辞时，手也抖动起来。方有根这边的心砰砰乱跳，黄文翻到了其中某一页，口中说了声不好，然后念波辞和象辞。波床以夫凶，象曰波床以夫切近灾也。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你真是个文盲，听到凶这样的字，听到切近灾也这样的话，还问好不好？你是个猪脑子吗？告诉你，你完蛋了，你就要受被人绑在床上剥皮的苦了。方有根一听，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脸色煞白，额上滚下豆大的汗珠，眼看就要休克过去。黄文忙说，你先别怕，还有变卦没有推演，等我推出变卦再说，看看有什么变数。方有根听了这话，像是含了片千年人参，慢慢有了点活气。黄文推演出变卦说，还好，变卦是火地进卦，彖曰进，进也，明出地上，顺而立乎大明，柔进而上行。黄文念到这里，长长松了一口气，说，好了好了，你最终会没事的，只要熬过这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好起来，而且还会比以前更好。卦上是怎么说的？卦上说，你这事过一段时间会发生变化，变化的结果是像太阳从地平线上出来，顺通而使万物光明，柔和的前进而上行，这还不好吗？方有根一听，脸色完全红润了，额上的汗珠也变成了油彩，他高兴地搓了一阵子手，就地转了两个圈，突然又起了忧心。你说，你这卦到底准不准？准不准我不知道，要到时才知道，信不信在于你，反正我只能帮你这些了。要知道算卦是很耗神的啊，一定准一定准，你算的卦一定是天下最准的。我中午还没有吃饭，我去胡乱吃点垫垫肚子，改天请你吃酒席。方有根说完就走了，望着他的背影，黄文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自己算的卦准不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这一天，许一丁穿过老街走回家，他之所以要取到老街，是因为老街上人多，他有安全感。老街上认识他的古董界的人都用冷眼看着他，不跟他打招呼，他主动跟别人打招呼，别人也不搭理他，尽管这些人以前还都挺佩服他的。他走着走着，忽然又觉得身后有人跟着，突然回头一看，见是他老婆，像一个盯梢者那样跟着他。许一丁恼怒地喝问，你鬼鬼祟祟的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怕你会被别人害死。只怕我还没有被人害死，先被你吓死了。说吧，他迈开脚步快走，他老婆气喘吁吁地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。刚到家不久，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，许一丁见是香港寄来的，也不在意，因为他在香港有文友，常常互寄书籍。许一丁老婆见是香港的邮件，抢着要打开，因为香港的朋友在寄书的包裹里常常要放一些小礼物。许丁的老婆打开包裹一看，发出啊的一声尖叫，随即昏厥在地，包裹里面的东西洒落出来，许丁一看，是一把锋利的剃刀和一条猪舌头。舌头 用保鲜膜包着，还带着紫黑的血迹。许一丁身体晃了两晃，眼前一阵昏黑，但他还是坚持住了。他俯下身子，死命地掐老婆的人中，直到他老婆苏醒过来，又给老婆喂了一颗安宫牛黄丸，然后把老婆抱到床上去卧好。等他老婆情绪安稳了，他已浑身大汗淋漓，站立不稳，几乎要虚脱了。他用最后的力气为自己泡了一杯盐糖水，坐在椅子上边喘气边勉强地喝，直到稍稍恢复了气力。恢复了一点气力之后，许一丁想，他不能再一个人死扛了，他需要朋友的帮忙，求取一些应对之法。他首先想到的是萧大同，因为他知道萧大同心机深，有谋略。于是他有气无力地打电话给萧大同，要他立即来他家。他说他需要紧急帮助，萧大同那边答应马上赶来。约莫20分钟，萧大同赶到了许一丁家，见到地上的剃刀和舌头，萧大同也吓得浑身哆嗦。在听完许一丁叙述的种种情况后，萧大同拖着下巴，皱着眉头思考了半天，最后才用悲天悯人的语气说：哎，你遇上大麻烦了，说不定是一场大灾难，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让你摆脱困境，我很惭愧。我身在局中，思想容易混乱，你是旁观者，旁观者清，总能替我想一些点子。这事儿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在明里，人家在暗里，势力又大，他们要想做掉你也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他们现在还没有动手，说明他们还有想法。怎么又会和香港黑社会扯上关系呢？我真是想不通。谁知道鼎盛的背景有多大，说不定以后还有中东的人来找你呢。怪就怪你这件事做得太冒失，太玩小聪明。我不是冒失，也不是玩小聪明，我是坚持真理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萧大同嗤笑了一下，说：到现在你还嘴硬，你从鉴定的角度写那两篇文章也就算了，怎么可以把方有根告诉你的真相写出来呢？这是在拆鼎盛的台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许丁说：那是被报纸杂志的编辑逼急了，一时糊涂做出来的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太想出名，谈迷心窍才会糊涂。现在好了，你的大麻烦上身了，就算他们不砍你的手，不割你的舌头，只要他们天天给你打电话，隔两天半夜来敲门，再隔两天寄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包裹过来，你的生活就毁了。许一丁听得满脸土灰色，精疲力竭地说：难道只能坐以待毙，想不出一点办法了吗？萧大同本想提醒他可以报警申请公安保护，可他一想自己手上还有一张假黄宾虹，不愿意事情就这么结束，于是说：我是想不出办法了，我只能帮你收拾掉这把剃刀和这条舌头，我想你一定不敢收拾。萧大同说完，就拿来垃圾袋和一把长钳子，捂着鼻子用钳子把剃刀和舌头夹进垃圾袋里，然后提出告辞，到楼下把垃圾袋扔进垃圾桶。许一丁在萧大同身上没讨到什么招，忽然就想到了黄文。他想，画子是从黄文家里出去的，黄文必定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幕，说不定那些黑道白道上的人正和方有根勾连在一起，共同谋划陷害他。黄文或许也知道一些情况，他想他和黄文毕竟是老朋友，又都是文化人，黄文不会参与其中。想到这里，他抓起电话准备打给黄文，请黄文来他家，但他想想又把电话放下了，因为他想到黄文在利益方面和方有根是同一立场的，未必会到他家来，十有八九是找个理由就搪塞掉了。徐丁犹疑了许久，决定做一个不速之客，硬着头皮闯到黄文家去。徐丁家离黄文家很近，